我们腹部的这些脏的募穴的话，那募其实腧穴就已经蛮接近那个实质的脏所在的位置了。那募穴是很靠近，就是在阴的部分是更接近实质的脏的位置。那如果是募穴的话，你用艾草去灸它的话，就可以把这个脏的能量凝聚起来，然后让那个脏安稳下来啊、哦。就是一个是动力，一个是镇定的力量，然后但是两个都是对那个脏的健康比较有帮助的，所以针灸也有所谓的枢木治疗法，对不对？就是让这个脏有阴阳两个方向的这个补益啊、哦。那我们现在，因为现在我上堂课也讲说，我们现在是一个阳虚的年代啊、哦，所以从这个腧穴去治疗它其实是很好的。那这个我呢，喜欢跟同学分享说，我们能够的话啊，尽量用灸法。尽量不要用针法，为什么呢？一方面说是针法会痛啊，那是一点，就针的不好会痛了、啊。另外一方面是现在的人呢、啊，不是那块料啊。什么叫不是那块料？就是无论是下针的人或者是被针的人，功力都不够。这个。同学能够，有些同学能够明白我是说的什么意思，就是好比说呀，我们下针必须要那个人有得气的感觉才会有效，对不对？那得气呢，首先是那个被你扎的那个穴位皮肤会泛红，对不对？那另外你不能扎错就是那个人很痛可是不会酸或者麻，对不对？就是要扎得他不痛又不出血，然后又不太会又有酸或者麻的感觉，那才叫做得气，它有感觉嘛。那当然有一些穴道是无论如何都会痛的，就是手上跟脚上那种神经很密的地方，你无论如何都会痛，那就认了算了啊。那但是这个得气的感觉呢，其实就是这个病人的气被你这个医生的气引动了，然后在他身体里面有一些变化这样子。可是现在哦，医生的气好像就很弱啊，就是如果一个人很虚，我一针我这个邪气，我就会在开始哦有一点怎么样习气如金的感觉，就觉得你要扎针扎到别人觉得这个针是对的，你一定要把精神灌注在这个针上面扎下去，不然的话对方不会得气，不得气对方会觉得什么样，叫做下死针。下死针就是说你把你的能量都灌注在这个气针上面的时候啊，扎下去对方的皮肤呢不会有什么阻抗，因为他会觉得是同类的东西进来。可是如果你没有气灌注在针上面，对方的皮肤会觉得是一个跟我不同类的东西进来，所以就会紧绷或怎么样，那个针就会下得很难下，然后对方也会很痛。所以下针的人气不够是不行的。可是如果那个病人很虚，那个穴道很虚，你帮他做补法，那这样子下针之后，其实你的气会被他吸走，所以变成你下针的人会变得更虚啊。所以最近就是从前一起学针灸的一些同学，我想都常常会听到大家在讲说某某人得什么重病，我帮他下了一些针，然后我都只剩半条命了，就是这种话常常在讲，这就会被夺掉夺取这个气。那然后呢，那这个像现在有一些针啊，我用的那种一般下针的那种钢针啊、哦，那种不锈钢针的尾巴是好像螺旋弹簧状，你知道那种感觉。可是还有另外一个牌子的针，它的针尾巴是包一圈铝的管子的。那像那个以我的功力，我就没有办法用包铝管子的针，因为我的气完全透不过去，就是它包了铝管子，对不对？我下的针就变成死针了，我没办法用这个铝管子的针，就是我的功夫过不去，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它挡住了。所以可能功力比较够的人可以用那个包一层铝管子的针，但是我就没有办法啊、哦，这是功力不足。但功力不足有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反效果，就比如说我的亲戚啊，里面有他们朋友有一位阿姨哦，那个阿姨其实就是学针灸，然后很热心，就会帮人家义诊哦，帮人家下针这样子。可是那个阿姨本身是癌症患者，那她帮人家下针，她气跟人家相通，那到底是治疗还是污染啊？这个就是， 就是你有生之年要积德，好像也不要用这个方法吧。或者说轻一点的讲法，就像从前我的中医老师啊，他有说个故事，说他看到有一个人好像有点中暑或怎么样，那你旁边也是有热心的婆婆妈妈，说哦我来帮你刮痧，然后可能那个帮他刮的那个善心人士哦，平常是吃的很生冷，或者体质很阴寒还是怎么样，就是气是很不好的，很冷的，体质很冷。那他就帮那个人刮，然后呢，被刮的人就越被刮病越重啊，就是，所以这就是下针的人功力不够啊。就像昨天晚上我有个跟两个老朋友聚餐啊，那个昨天晚上他们就跟我讲说，他们从前学针的时候，他们的针灸老师是那种就是武功很高的那种人，那他那个针一下去随便一捻，哇都很有感觉，说酸到哪里麻到哪里，然后他们这些功力不够的人穴位是很对，然后捻来捻去就觉得哎好像没什么感觉，然后他们就问说老师我捻错了吗，老师说来我试试看，老师一转哇好有感觉，就是功力不够嘛，啊，所以这就是下针的一个难点。那至于说我们说的针法，那如果那个病人本身很虚，他的气已经瘫痪了，那你这样的转转转，你觉得真的可以引导他的气怎样吗？就是他已经没有气了，你叫他的气干嘛吗？所以我就觉得在现在这个年代的话，那用这个艾草灸去补它呀，那还是比用这个针法，大家在那边耗散自己的元气啊，要来的比较有意义了。所以呢，关于这个艾灸的做法呢，我来跟同学说几个艾灸的做法啊。那首先呢，我们要请助教帮我们切一片姜片啊。那姜片大概切50元硬币厚度好了。这个是有些人一种灸法，我们叫做隔姜灸，就是有人用隔蒜灸或者隔附子片灸都可以啦，反正就是湿湿的东西挡在那边就对了，不要隔黄瓜灸就好。那个就是要隔的东西要有阳气的东西，就又湿又有阳气，像什么大蒜啦、附子啦、姜啦啊、哦、这样子。那这一片姜，然后我们把它用那个牙签呢戳个几个洞啊，戳个十几个洞，然后助教啊，帮你美容，借我一下合谷穴。合谷，好，这里，好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把比如说我们要灸合谷穴啊。我们把姜片放上去，然后呢，一般他们教就是说捏一坨艾草，对不对？那个外面已经有卖这种，已经帮你扎好的，啊、哦，那我们就用扎好的就可以。只是扎好的很难点着火，那怎么样让它点着火呢？就是把它在桌子上面这样子捻一捻，捻了之后，它这个上面的那个艾草就被挤出来，挤出来松松的就变得很好点了。那所以呢？就把它放在这上面，然后我们用打火机点个火，然后让它烧烧烧烧烧，烧到助教开始觉得，不是助教，就那个人啦啊，烧到那个人觉得会有点烫了，哦，那就把它拿掉，然后找一杯水把它丢掉，就这样子。那助教啊，那个要不要我这头给你去烧啊？就可以美容啊，灸合谷可以去点油。只是现在这边，我们这边是有冷气的风扫到啊。那冷气的风扫到有什么不好呢？就是用针的话，我们有所谓补跟泻的手法。那用这个灸其实也有补跟泻的手法，就是如果我们要用补的，我们就要在一个不直接吹到风的地方，因为用灸法总是要空气流通嘛，不然家里面都是艾草味。可是呢，如果有风直接吹上去，就是我们如果要一个穴道，我们要泄它的气啊、哦，我们那个艾草就会这样子，就会一面灸，我们一面这样子吹那个火，那吹那个火就会变成泄法，这样子，这是一个基本的补泄。那这个灸啊，如果不用这个艾草粒的话，艾草粒就搭配姜片来用啊。那如果说我们要用外面买的这种艾灸条啊，就需要注意几件事情，就是凡是艾草这个东西啊，真的是越陈越好用。中国人不是都说什么3年的陈艾可以治10年的大病？那艾草其实就是要放到3年以上再用啊，那个感觉才是很好的。那 那尘艾跟不尘的艾它的差别在哪里呢？就是新艾草你点起来靠到穴道上面啊，它会把这个穴道就是靠近了，对不对？就把这个穴道弄得很烫，可是它却没有一股暖气透到你的肉里面去。可是如果你用的是尘艾草的话，你会觉得它的那个火力并不热，可是呢却有一股暖流能够钻到肉里面去。这是新旧艾草的最大差别。而太新的艾草其实要揪出效果其实很没有办法，因为啊太新的艾草它那个烫的感觉的话会让你那个穴道很紧张，然后关起来，然后它的那个暖就进不去了，它那个真正能够补的。那为了要对抗新艾草的这个问题呢，我会觉得隔姜是一个办法，就是用一片姜戳一些洞挡在那边，姜会把那个烫到你的那个气先接下来，那这样子它还会有一点那个气可以过去。所以用新艾草的话大概就是隔姜灸会比较有效，那这点先跟同学讲。那另外呢，我的话就是如果是用新艾草的话，我的灸法会这样子，尽量拿远一点。如果我要用这个点起来啊灸我的合谷穴的话，我可能会我的合谷穴在这边的话，我可能会拿到这么远哦，我可能会拿到这么远，因为艾草太新的话就是会靠近了反而没有什么用，就是烫到而已。那还有一点就是如果你灸到某个穴道觉得很舒服啊，这时候一定要很小心，因为灸穴啊有些穴道灸起来真的很有快感，然后你就一直灸一直灸，然后你的热的感觉就越来越麻痹。有没有听过水煮青蛙的故事啊？就是把一个青蛙放在冷水锅子里面这样的游啊游啊，然后慢慢加热，到最后青蛙被煮熟了都没有发现，对不对？像我的腿上面这几个洞是哪里来的啊？就是因为灸起来啊太舒服了啊，然后一直灸一直灸，然后就那个热感就麻木了。然后等到发现的时候，你知道艾草的那个热是什么？那个热就是 microwave 啊，就是微波炉的那种东西，所以它就把里面的肉烤熟了。所以如果你这样子慢慢的这样子距离那么这么远这样子揪着揪着弄出揪疮了啊，那大概通常一个揪疮都是好久才会好，因为它是里面蛮深的一段肉都被烤熟了。所以越是温和越要小心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有快感的话你就要求，如果你揪着穴道觉得很有快感，那你就要求自己说我揪完左边先揪右边然后再揪左边，就是你宁可让你自己好像没有那么快乐，但是也要这样做，不然的话到最后会受伤啊！就像我一个穴这样子连灸一个钟头，那真的都麻木了。所以太冲穴一个洞，然后绝骨穴一个洞，然后这边的三阴交也一个洞啊，是这样子，所以要注意一下。所以呢，这个艾草条，我会建议同学，如果你发现艾灸的效果还不错，那你最好呢，艾草条要自己囤货，就是你去买了之后呢，无论你是用艾粒或者是艾草条，就是我们台湾要买的话，像什么重庆南路上面的什么致远书店啦、大方书店啦，这些中医器材店啊，都会有卖。那像这种粒状的啊，他们比如说他会可能说500粒啊一盒，然后呢你走进门的时候记得要这样讲，老板我要买我上次买那个500粒400块的，他就会算你400块，然后你就指着那一盒说我要买这个，他就说500块，这样听得懂吗？像这种艾草条如果在那边买的话，那你就要说类似，就比如说我上次买那一盒120的啊，拿给我他就120，那如果你不说再不这样讲的话就是150啊，就是有时候店会这个样子啊，所以就是稍微要这样交涉一下。那我自己在用的就是大陆的，其实大陆这个也没有多好，只是因为那家大陆书店他那个进货到现在已经好像放了蛮久，就是有一年，那一年也只是让我觉得好一点。因为我有一次有朋友送我，他家里面什么他8年前他姐姐买来玩，然后揪就不揪就丢在那边，然后给我哦，那种8年以上真的很好用啊，就是用过那种就会很怀念，不喜欢用很新的。那台北卖的那种中医书店，我问他哪一种艾草条比较好，其实那书店老板就说都很新，但是不是好不好的问题，就是艾草太新了就 就大概只能到那样了啊，所以你就用隔江或者是离远一点这种种方法来调节它。那目前我用到觉得新产品里面艾草我觉得用起来最好的是这个牌子，这个是什么大陆的什么李时珍故乡特产什么奇艾条什么，那这个的话我现在还在凹那个大陆书店帮我进货哦，这种比较贵哦，因为大陆灸其实一向都很便宜，这种好像变成那种观光地的那种名产一样哦，就变成好像十条就要150还怎么样的，那如果进到货的话我再跟同学讲去哪里买好不好。这种呢我觉得目前为止用到觉得很好用，所以它的艾草可能是真的是用比较成年的艾草，所以感觉比较对啊。所以关于灸，那还有同学什么乐捐我叫一小坨那个什么陈艾草对不对啊，日本的陈艾草你有进货管道吗？你有啊，好，很麻烦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很麻烦，因为你给我这么一小坨对不对，这东西就像周星驰的电影里面的黯然销魂饭，你让我揪过这种艾草以后我还能揪什么艾草呢对不对啊，放着，所以我现在还不敢用啊。我上次啊去香港的时候，跟陈助教去香港吃到那边的烧鸭，现在台北的每一家烧鸭店我们都是一面吃一面骂，从前享受现在都变地狱，所以没办法啊。那所以这个地方呢我们来看这个人的这个背部的腧穴呢，我们就来想啊，他这个我们要怎么去对待他。那对待的方法主要是你要能够取穴，我们这地方取穴的方法就是从颈椎这样一节一节按下来，然后呢某一节我这个课本的表格就给大家看到那个胸椎什么什么第几节，那我来跟同学讲一下啊，就是我们要先学会取督脉的穴道。那同学要知道任何一个穴道它的所在地通常都是骨头的缝或者是肌肉跟骨头的交界点，就是通常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通常在按我们的脊椎骨啊，按的比较凹下去的地方那边比较会是穴道了啊，那或者是往旁边按的话也是这个背部的肋骨的这个没有骨头的地方，不会比较不会刚好在骨头上，就是比较不会了。那我们首先这个胸椎啊，我跟你讲我们脖子的这个骨头我们叫做颈椎嘛，那这个背部的骨头我们叫做胸椎对不对，那我们要先取出自己的第一节胸椎，那怎么讲呢，第一节胸椎要怎么取啊，第一节胸椎就是胸椎的第一节那一坨骨头啊，那一坨骨头的上面叫做大椎穴，下面叫做桃道穴。那第一椎呢的取法就是，同学我们来驼脖子，不是驼背哦，是驼脖子。那驼脖子的时候你会不会感觉到你的好像有一坨骨头不跟着脖子一起驼下去，反而有点凸起来，有没有，不然你就再起来再下去，有没有觉得有一块骨头不会跟着脖子驼下去反而被脖子顶起来，对不对，有吗有吗，有没有同学觉得很困难的，因为真的每个人脖子长得不一样，有人真的是摸不到哦，但是基本上都还有吧对不对，那这一坨凸出来不跟着驼下去的骨头就代表它是胸椎不是颈椎，所以这一坨我们就称之为第一椎，那这一坨的上面呢就是大椎穴，下面就是桃道穴。那同学要记得我们在学针灸的时候说第几椎都是指椎下不是椎上，这样懂吗，就是我们说这个胸椎第一椎那是什么，那是桃道不是大椎啊，大椎是椎上啊，我们一般算第几就古书里面写第几椎是指椎下啊，那就是按下来第一个是桃道了，然后再按下来第二格是什么了，第二格是没有穴啊，那第三个是深柱，那这个其实督脉这个颈第一节胸椎上面是大椎桃道，然后再按的是空白，然后再按是深柱，其实深柱就很好用哎，深柱灸了会长高啊，所以小朋友的话你们可以用保养，像我这个地方的器材呢同学啊，我用艾灸条之外，其实艾灸条是可以用这个东西的，你们发现这东西是吧，就你点起来以后把它插到这里面去，那这里有一个网状的东西，它可以帮你比较 就是你有时候自己背上要揪的话，你如果顺手的话自己可以揪到。哦，这样子。那它旁那个这个艾草烧了就会有灰嘛，对不对？那你再从这旁边的洞把它倒到烟灰缸去。那你买这个的时候，店里面会附一个东西给你，就是这个用来吸艾草的，就是艾草用了之后不要用了就把它放起来，它就会缺氧，然后就吸掉了。这样明白吗？那吸艾草的东西呢，最近我们发现新产品，就是那个英哥那边做了一种烟灰缸哦，他本来是给人家洗香烟的，可是他那洞有一部分的产品哦，他的规格非常糟糕，就有些产品挖得太大，那洗香烟很难看，可是洗艾草刚刚好啊，这个真是好东西。因为主要是我在家里面帮我外婆做灸的时候，我外婆也觉得这灸啊不很不可爱，弄得环境脏脏的什么的。可是自从我买了这回去以后，家里面的气氛有了180度的转变啊，就是他觉得嗯有这么可爱的东西放在那边很好啊，就变得比较喜欢。所以而且他的这个地方用来洗哦，那个效果也很好，所以这边可以掸灰，然后用完可以放在那边。然后呢，在英哥那边一支才卖100块哦，还不错。那我就硬凹我们的同学说，你可不可以开车上台北经过的时候帮我去批货，然后同学就很可怜的就答应了。所以呢，如果同学你们想要买这产品的话，来助教这边写名字哦，昨天已经开始登记了就有同学经过买得到，就会再帮大家带上来这样子。那我觉得一个100块蛮好的哎啊，就是艾草条用这个很好。那但是有同学说，你怎么不叫那个店家直接寄货上来？因为他每个洞都不一样大，我们要拿这个艾草条去比，有一半以上是插不进去。所以这个使用的器材，我觉得嗯这不错啊，所以可以跟大家说一下。那这个无关医术啊，这是真的是工商服务啊。那这个一节一节按下去啊，那你这样一节节按得到的话，那我们通常会这样子算啊，就是如果你怕你自己有一点取得不好的话，我们这地方有一个骨头叫肩胛骨，对不对？肩胛骨你摸到这个下端啊，横切过去，通常会经过这个地方的第七椎下，所以肩胛骨的这个切线会到你的第七椎，所以你也可以用肩胛骨那地方来定出这里是第七椎，然后再往下面去啊，就是你自己拉一条线，然后这样子。那至于说中国古书说肚脐正后方是对着命门，那命门是第14椎下，所以肚脐就对到第14椎了，就一般医生都这样子。可是呢，我们昨天呢，我讲这的时候就有读医学院的学生跟我更正，就是他们读这个解剖学啊，会说其实肚脐切到的是第16椎，不是14椎，也就是我们中国古时候这种说法好像不太对，还是说人在躺着的时候跟站着的时候肚脐是不一样高的？这是谜啊，所以我们姑且就不要用肚脐来定位了啊。但是至少呢，用这个肩胛骨来定第七椎还可以，不然的话你就乖一点啊，就这样子一椎一椎摸，然后摸熟了也不错。那这个东西啊，这个穴道啊，其实用起来啊，就是怎么样？像这些穴道，它能够增加这些你的身体这些部位的能量嘛啊，就好比说大主穴哦，但是我下次上课教到八会穴的时候我会讲，就大主穴是骨会之穴，就是你骨质疏松这种东西哦，你揪大主，它把能量送到你的每一个骨头里面去，那你的骨节就不容易疏松了，所以就是八会穴的力道。那个也不是因为它是膀胱经，它是因为人体的那个结构变成人体的重量，骨头的结构集中在这个地方。那古时候的那些注解的人就说，他为什么是骨会，他说人类在背扁担的时候都会拿那个地方当做支撑那个力量的点，代表人的那个骨架本身就有一个力学的结构在那个地方。那至于大主底下的这个风门跟肺腧呢，那你就说那这是干嘛呀？其实风门就是让你受风的门嘛，那肺腧就是肺往外的开口。那如果是有人那种气喘病冬天容易发作的，那就这两个穴常常灸常常灸啊、哦、那个气喘病就会 好很多哦。因为同学，你们都有听过那个针法的传奇故事吧？比如说我们从前说什么，我们学校有一个，我们师大附中有一个校医，他其实针术很好。那同学什么打篮球摔到什么样，哦，不能动，然后呢，去校医那边量针就好好就好好的走出来可以回家了。或者是什么哪家医院的针灸医师啊，什么西医说要截肢送到那边量针，那个人就走出来了啊，之类的故事都听过吧，对不对？那是用针让你觉得它可以那么神奇，那其实现在这个年代就是用灸比较神奇啊。所以如果你知道针可以造成很多伟大的疗效，那其实灸针的效果也很好的。那当然用艾草什么，你们要自己挑一下艾草啊，然后选比较好的。那我刚刚说艾草你要自己存，就是艾草呢，我们大概是买一批啊，放一些干燥剂，封在一个塑胶箱子里面，然后每年夏天的时候拿出来晒一次，再把它封回去。那这样子放个3年就可以了。所以我大概每年封一箱都够第二年用，然后这样子还不错。我觉得这个投资做起来还不错了啊。那这样子自己放一些比较比较这个好的货品啊。那这个至于说厥阴书，肺书下面的厥阴书啊。其实呢，厥阴在这里指的就是我们肉体的心脏，也就是心包啊，肉体的心脏。那这个那在下面那个心枢，心枢其实在古书上面是禁灸穴，禁止灸它的，因为可能心是这个能量已经比较形而上吧，所以它不太需要我们用这个艾草去补充能量给它。那但是虽然古书说禁灸，但是如果你被灸条的热扫到了，会不会怎么样？对不起，也不会怎么样。就像现在，像同学，其实我说灸很好，可是可能你们家人会抗议，说这个艾草味道太大，会怎么样，对不对？那你如果艾草味道太大，你就只好退而求其次啦，比如说去杨梅的黄传义先生那边买吹风机啊，听说那边有很好的吹风机在卖，对不对？啊之类的。那你吹风机的风怎么可能不扫到呢，对不对？就是没有那么严重。就像古时候有一些穴道呢是禁针的，不准下针的穴道，那可是古时候的那个针哈，是粗的，像我们现在那个插热狗的那个木头一样，那个当然下去人就死啦。那可是我们现在针是很细的针，所以也不太会死人。但是同学至少在记到一件事情，就是你不要轻易的在督脉上面给我灸海状，就是一坨艾草叫一状，对不对？那一海状是什么？就是把那个艾草搓到那个像乒乓球那么大，或者是网球那么大。那你这样子一坨艾草在督脉上面烧，那个微波炉的效果会把你的脊髓烤熟。所以督脉不是不能灸，但是你距离远一点，让它烤伤也顶多烤伤皮肤，你知道？不要真的用海状去把脊髓烤熟，那人就残废了。所以这是一个灸上面，就是督脉的话就不重灸，不海状。那还剩一点点，我们待会休息一下，我们再上差不多10几20分钟的课啊。今天再把这个背部的灸疗把它讲完。